攻读若苏厄书第四章。众百姓一过了约旦河，上主就吩咐若苏厄说，你该由百姓中挑选12人，每支派1人，命令他们说，你们要从这里，从约旦河中由司机的脚站立的地方取12块石头，带到你们今夜住宿的地方去。若苏厄于是将他由以色列子民中选定的12人，每支派1人招了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由上主你们天主的约柜面前走过，走到约旦河中心，依照以色列子民支派的数目，各取1块石头放在肩上，在你们中间作为纪念。日后你们的子孙问起你们，这些石头有什么意思，你们要告诉他们说，约旦河的水在上主约柜前曾一度中断，正在约柜过约旦河时，约旦河的水便中断了。这些石头为以色列子民将做永远的纪念。以色列子民就照若苏厄所吩咐的做了，依上主对若苏厄所说的，按照以色列子民支派的数目，由约旦河中心取了12块石头，搬到他们扎营的地方，把石头放在那里。若苏厄又在约旦河中心抬约柜的司机的脚站立的地方竖立了12块石头，这些石头直到今天还留在那里。抬约柜的司机站在约旦河中央，直到上主命令若苏厄告诉百姓的一切事，全照梅瑟吩咐若苏厄的办完了，百姓才赶快过去。众百姓过了河以后，上主的约柜和司祭才过去，仍走在百姓的前面。勒乌本人、加德人和木纳西半支派的人，依照梅瑟对他们吩咐的，武装起来，在以色列子民前首先过去。约有4万武装部队由上主面前走过，向耶里哥平原进发，准备作战。那一天，上主在众以色列面前显扬了若苏厄，在他有生之日，百姓敬重他如敬重梅瑟一样。上主吩咐若苏厄说，你命令他约柜的司祭由约旦河里上来。若苏厄便吩咐司祭说，你们由约旦河里上来。抬上主约柜的司祭由约旦河一上来，他们的脚一着旱地，约旦河的水即可回流原处，如同先前一样涨到两岸。正月初十，百姓由约旦河上来以后，在耶里哥东边的基尔加尔扎了营。若苏厄将从约旦河取来的那12块石头立在基尔加尔，然后吩咐以色列子民说，日后你们的子孙若问他们的父老说，这些石头有什么意思，你们就告诉你们的子孙说，以色列曾在旱地上过了这约旦河，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曾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水干涸，直到你们都过了河，正如上主你们的天主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涸，直到我们都过了海一样，为叫地上万民认识上主的手如何强而有力，为叫你们从此时常敬畏上主你们的天主。